我上次同大家讲咗，雅歌就系一部好奇怪嘅书。犹太人一方面系高举呢部书，话系圣洁中嘅圣洁，但系另一方面，犹太人嘅拉比系禁止任何30岁以下嘅人嚟到系读雅歌，非常之嘅奇怪特别嘅一部书。嗱，我今日俾呢个讲道嘅名字都系好奇怪。有人话女大18变。臨上花轎就變3变，但我呢篇道都未出街，就已經嗰個名係改咗成3、4次咁多。最後我決定嘅就係叫佢做《問世間情愛為何物》。嗱，《問世間情為何物》，我本來以為係金庸小說入面，其實查一查個 internet， 原來唔係，原來喺金朝，就係喺住宋朝嘅時候不變嘅女真國，佢哋自立為國叫金朝。里面有一个人叫做元好文，是这个人所作《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今天就是要讲所罗门王和苏拉密的爱情故事。刚才周长老和沙尼就是读了一些经文给我们听。其实雅歌真的不容易讲，我平时讲到写了一篇的讲章，稍微练习就可以讲了。但是雅歌，我好耐已经写完咗讲章，过咗阵间攞翻出嚟睇，发觉完全乱七八糟，又要再改写过。上个礼拜二知道今个礼拜日要讲啦，又攞翻出嚟再睇一睇，哇，又系乱七八糟，所以又是要改写。其实讲雅歌系我平时讲到3倍嘅功夫嚟到系讲雅歌，实在系唔系容易讲。如果我是要照住其他解经家用寓意来解的话，就很容易，天花龙凤我讲什么都得。但是我相信真正的意思是在说字面解释里面，是应该用字面来解释。很多人都说其实解释不紧要，最紧要经文后面有个好的信息就得了。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呢？你好多个书籍可以都可以俾你有好好嘅信息，原因你话就系神嘅话语啊嘛，所以我哋要听啊嘛。咁如果系神嘅话语啊，你解到乱晒龙，用寓意，仲系咪神嘅话语啊？唔系啊。其实我哋要好小心啊。这个圣经话俾我哋听，撒旦其实系好熟悉神嘅话语。如果你睇下喺树呢个马太福音第4章。当他是引诱耶稣基督，所讲的全部都是神的话语，但是曲解了。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在住这个历史当中，有很多人是高举圣经的话语，高举圣经的名， 是用所谓的圣战来 进行大屠杀。我亦都是跟大家讲过，对末世观有很多人是用寓意来到解经，结果说末世的这个国度不是实在的国度，不是犹太人的国度，是人心里面的国。这个听起上来其实 是一个很好的信息，是吧？我们每个人里面心里面都有神的国。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解释，给人一个误会，是神已经放弃犹太人，以致慢慢形成了在历史当中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就是这样出现。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不是说是神的话语我们就可以任由我们解释，分分钟不是神跟我们讲说话，分分钟可能是撒旦跟我们讲说话。上一次我跟大家讲了这个故事的背景，不妨是重复一下，就是说到在耶路撒冷北边的一个山庄，是有一个家庭，这个家庭的爸爸已经可能是去世，没有提到，讲到有一个妈妈有两个仔，同埋主角苏拉密。佢两个哥哥对佢并唔好，两个哥哥好难，唔鍾意打理嘅葡萄园就叫苏拉密嚟到系打理。苏拉密系忙到不得了，但系当佢系有时间嘅时候，佢系会去放羊，过住牧羊人嘅生活嚟到系舒缓一下佢嘅紧张嘅生活。所罗门王又系一样，他在说耶路撒冷办公很繁忙之余，他亦都会去到这个山庄来到放羊， 他就成为了一个牧羊人，所以这一对的男女就彼此认识了，而且共度爱河，两个人是相爱了。嗱，今日雅歌的一章二节至到二章七节，就是讲到他两个人的爱情的故事。嗱，恋爱中的男女时时都会思念对方，这个雅歌入面的舒拉密亦都不例外。他是有两个愿望，第一个愿望就是这个牧羊人能够是用口来到是跟自己亲嘴。嗱，这个是他的想象，我们怎知道是他的想象啊？因为文法是用将来式，所以在树和合本是加多了一个愿字，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嗱，他亦都俾咗两个原因，点解佢希望呢个牧羊人同自己亲嘴？第一个原因就係话佢嘅爱情係比酒更美，雅歌嘅一章二节。第二个原因就係话佢嘅名好似倒出嚟嘅香膏一样。嗱，我哋知道亲嘴係一个好亲密嘅一个表达方式。耶稣基督在世嗰阵时，佢係时时同门徒嚟到係亲嘴。嗱，所以最后当犹大是用亲嘴来到出卖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很伤心。在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四十八节，他问犹大，他说你要用亲嘴来到是做暗号出卖人子吗？我们看到经文里面的舒拉密，他是注意到牧羊人的名。我们知道犹太人的名字和他的品格和他的性格都是有密切的连带关系。我时时都说雅各这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就是找住的意思，未出娘胎已经找住哥哥的脚，不给哥哥出世，希望自己做长子，出了世之后仍然不断地去找，希望得到哥哥长子的名分。最后神就帮他改了个名字，叫他做以色列，成为了十二支派之父。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大卫。大卫名字的意思就是被爱。在《士撒母耳上》十三章十四节真是告诉我们，他是最合神心意的人，他是被神所爱的人。我们见到舒拉密，他是没有在住谈感恋爱就盲目晒。我们现在见到很多的男女在住谈情那件事，对方的弱点是怎样一点都看不到。但是舒拉密是能够见得到对方的名如同香膏，他注意到这个牧羊人的性格，他的品格。今天要跟大家讲就是舒拉密和所罗门王或者这个牧羊人之间的爱。我们看到无论是中文和英文都是一个爱字，是吧？英文就是 love， 中文就是爱，什么爱都是这个爱的。但是原来希腊文不是这样，希腊文是有七个爱，不同的爱字来到表达，但是其中三个是我们时常讲，就是 eros、 phileo 和 agape。 原来在希伯来文都是有同样三个字，dot 这个字就是代表是跟 eros 一样，是情欲，是性爱的爱。而 phileo 就是友爱、关怀、爱护。我们说 phileo 就是慢慢演变成我们 Philadelphia 这个城市，弟兄之爱的城市。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就是 raya 这个字。另外第三个就是最这个高级的爱，就是 agape 这个字。原来希伯来文都有同样的字，就是 ahab 这个字，是付出的爱，是牺牲的爱，无条件的爱。我们首先看一看这个情欲的爱这个字，就是 dot。 在雅歌的一章二节说这个牧羊人的爱情比酒更美，就是用到这个字 dot 这个字。这个字是充满色情，同一个字根是用在树聚酒、摇摆、推动、抚摸，你见到这个字是充满色情的意味在里面。我们不妨看看在箴言 这个字亦都是同样出现，亦都是负面的。嗱，我哋知道箴言同埋雅歌都系所罗门王所作。喺说箴言嘅七章十八节，所罗门王系警告自己嘅仔要小心嗰啲唔正经嘅女人。啊，佢话佢哋会同你话：你来，我们可以饱享爱情，直到早晨，我们可以彼此相爱欢乐。嗱，呢个饱享爱情呢个字就系多呢个字。在这里用在这里是负面，但是这个字不是说每次出现都是负面，在以西结书的十六章第八节是正面的，在那里是有承诺的，是有责任的，这个范围里面是正面的。例如以西结书的十六章第八节，神话：我从你的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正动爱情，使用衣襟搭在你的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里是讲到神和以色列人的关系。神话：我最初的时候你是赤身露体，是我将我的衣襟搭在你的身上，就是这里意念住一个人，一个男人用个衣襟搭在个女人身上，犹太人传统的意思就是要娶对方为妻。我们见到在路德记就有发生这件事，路德走了埋去波亚斯的份的地方，然后是将波亚斯的衣襟搭在自己的身上，就是问波亚斯：你愿不愿意娶我为妻？波亚斯即刻就明白到这个意思，就向路德来到是回答。所以我们见到这个字若在用在这里有承诺有责任是正面。在说雅歌里面这个字重复出现，每一次的出现都是正面，不是代表负面或者是淫邪的事。另外第二个字就是比较高级的这个爱，就是阿哈这个字，是付出的爱，同埋希腊文的阿加皮是同一个的意思。其实中国人的文字同埋希伯来文的文字有相似的地方，都是象形文字。我们知道中文是象形文字，例如日头的日字本来是一个圆圈，好像太阳咁，中间有一点不知道是不是 sunspot，就变成了我们的正佳四四方方的日字。个月字呢是峨眉月，慢慢就变成我们那个月字。个山字呢是三座山，中间那座比较高一点，那就变成个山字。但是不足的地方就是你虽然看到个字你能够明白什么意思，你不能够是知道怎样读这个字。但是你说中文字有部首有字旁可以帮你，但是如果你不是说自细懂得中文的话，你就算有字旁有部首你都不知道怎么读。但是犹太人的希伯来文就很有趣，不单止是象形文字，还是字母，你将字母加在一起成为不同的字，你能够知道是什么意思。 不单止知道什么意思，还可以懂得读。 例如个 A 字是 Aleph，是乜嘢啊？古字系一个牛头嚟嘅。嗱，当然现代嘅字唔同咗写法，但系古代嘅字系牛头，代表系力量，代表领袖，代表系首先。耶稣基督话：我系首先嘅，我系末后嘅，就系、是、Alpha Omega 啊。呢一个 Aleph 就系代表力量、领袖、首先。Beth 咧，第二个字母 B 咧 ，Beth 就系代表屋或者系家。你睇佢個古字真係同個屋企一間屋係好相似。我哋話伯利恒 Bethlehem 就係呢個字其中嘅一部分。Bethlehem 就係麵包之屋嘅意思。所以你將呢啲字加埋一齊，你就能夠知道係乜嘢意思， 仲可以識得讀。 嗱，我哋見到若果你將 A 加 B 咧，就好有趣啦。Abba 阿巴父，我哋時時都話阿巴父啊，我哋嘅父親喺邊度嚟啊？将 A 加 B，B 系屋企，屋企入边嘅领袖系边个啊？系爸爸啊，所以 Abba 就系阿巴父嘅意思。嗱 ，Abraham 亦都好有趣， 就是亚伯拉罕，就是多国之父，因为有 AB 开始，是吗？那其实犹太人对第五个字母都是很看重，原来在他们的经典著作《Talmud》《塔纳木》是讲到神是用第五个字母那个 H 字来到是创造宇宙万物。为什么这么奇怪啊？因为那个 H 字的发音是唉，好像喷一口气出来那样，所以犹太人的拉比说神是用那个 H 字来到是创造宇宙万物。这个不是说没有圣经根据，如果你们记得的话，神是创造了亚当是用泥土来到做，然后在他鼻里面是唞一口气，就是将他的灵摆在亚当的身上，以致他成为是有灵的活人，是有圣经的根据。我们见到就是好像在最创世纪的第十七章讲到神是为了亚伯兰和撒来来到是改名，本来亚伯兰 Abram 这个名字加多个 H 入去就变成 Abraham， 由尊贵之父就变成多国之父， Abram 变成 Abraham。 撒来呢、由公主变成多国之母， Sarai 变成了 Sarah。 犹太人的拉比说就是从这个最神圣 神的名字 我是自由永有四个字母 YHWH，其中两个 H 就给了亚伯拉罕和撒拉。好有趣，如果我们将这个 H 摆回在爸爸这个字的当中变了什么？将那口气，将那个灵放了下去 Abba 这个字就变了亚哈这个字，就是我们所讲付出的爱，是父爱，是天父的爱。这个字和希腊文的 agape 是一样，是无条件的爱。这个字在旧约一共出现了160次，有19次是用在情人之间的爱，有12次是用在朋友之间的爱。无论是 Dot 或者是 Ahab， 如果是有承诺，是有责任感的，是圣洁的。这个是雅哥教我们的信息。在算雅哥的三章五节、五章八节、八章四节都有重复出现这个这样的主题。第三种不同的爱就是 Raya 这个字。Raya 这个字就是跟希腊文的 Phileo 这个字是一样的意思，是朋友之间的爱，是友爱。头先周长老和 Sally 所读的经文一章九节、一章十五节，这个牧羊人叫这个苏拉密做我的佳偶，我的佳偶就是我的同伴、我的好朋友、我的情人，所以这里是用了 Raya 这个字。我们见到在树这个雅歌里面三个爱字都是有被用到，在不同的情况。我们刚才是讲了苏拉密是有两个愿望，第一个就是他的情人和自己亲嘴，第二个愿望就是希望牧羊人能够带领他进入内室。在树雅歌的一章四节，唯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就是因为这节的经文，我相信被人误会了是三角恋爱。因为为什么这里讲了王带我进入内室，这个王字在雅歌的一章十二节也都有出现，说王坐席的时候两次出现。所以有人说不单止这个故事是有关牧羊人和苏拉密，亦都有第三者，就是所罗门王。就算你是用二人的版本，有人可能都会觉得咦，好像苏拉密知道这个牧羊人就是所罗门王。但我相信这里不是这样，我相信这里所讲的就是好像彼得前书的三章六节，说撒来他是叫亚伯兰做我的主，叫自己亲爱的丈夫做我的主。这里虽然苏拉密和牧羊人是未结婚， 但是可能已经私定终身，所以苏拉密是叫这个牧羊人做我的主，我的王。为什么我认为苏拉密是不知道这个牧羊人是所罗门王？一章七节其实是很重要，等阵我们会见到他不知道这个牧羊人在哪里来。如果他知道他是所罗门王，他当然知道他是在属耶路撒冷的王宫里面。经文两次是讲到苏拉密赞这个牧羊人的爱是比酒是 更加好，一章二节一章四节。其实酒带来的欢乐其实是很肤浅很暂时，我们中国人成日都说今朝有酒今朝醉，是吧？借酒消愁就怎样愁更愁，所以是很短暂很肤浅。真正的爱情带来的才是长久永远的欢乐。其实我们见到箴言真是很感性的一部书，刚才讲到苏拉密希望牧羊人和自己亲嘴，我们又见到他说这个牧羊人的名好像倒出来的香膏，能够闻到的香味，又说这个牧羊人的爱是好像酒一样，可以尝到酒的味道。这部书我们真的可以用五官来到感受这部书。苏拉密他希望牧羊人能够带领自己进入内室，他就是想象将来这个牧羊人会摆设筵席，摆设这个婚宴，然后将他是带到入去新房里面。经文里面很多时都会出现有耶路撒冷的女子，时不时都会出现。这个亦都是原因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说其实雅歌就是一出戏，是两个人演的戏三个人演的戏，因为时不时都会走这些耶路撒冷的女子出来，就好像一台戏剧突然间你会走一班出来唱 chorus 唱和音的走出来唱几句这样，好像是舞台戏。但我相信这些耶路撒冷的女子只不过是苏拉密的好朋友，在树雅歌的一章五节是第一次的出现，其实在树雅歌的一章四节你已经见到他们，经文说我们就是讲到耶路撒冷的女子。其实婚姻和接受耶稣基督都是很相似，要你自己拣选的，不是人家可以帮你拣选，但是人家可以是为你的拣选而高兴。好像那些耶路撒冷的女子见到这个苏拉密拣选这个牧羊人，他们很高兴，替他高兴，就是好像有人接受耶稣基督，如果他身边的基督徒也都会替他高兴，认同他的拣选，赞成他的拣选。我们见到在这个时候苏拉密就觉得自己很不足，他说我很黑啊，他跟耶路撒冷的女子说你们不要望住我了，我知道我自己是很黑。为什么他会这么黑啊？我们讲过就是因为他的哥哥叫他去看守葡萄园，所以是晒到很黑。我们知道东方的女子我都讲过是要白雪雪的，不喜欢晒太阳，在结婚之前要成12个月不晒太阳，就是好像以斯帖嫁给阿哈徐老王之前有成12个月不晒得太阳，跟现在的女仔很不同啊，健康美，成日去晒太阳晒到黑麻麻的样，以前的女仔啊晒得黑嫁不去的。我们见到很多时这里跟另外有一样东西很相似，就是很多人很多基督徒当他是去到神的面前去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都应该是觉得自己很不足，就是好像以赛亚先知，我们时时都说以赛亚书的第六章，他去到神的宝座面前，他相对之下见到神的圣洁，见到自己的不足，他说祸哉，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相信这里也都是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的七章十八节说，在我里头就是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是一样的意思。我们每个人去到神的面前都应该是觉得自己的不足，因为神是无限的圣洁。经文讲到虽然苏拉密是知道自己很黑，但他仍然知道自己是秀美是美丽的。讲到黑的时候他是用到 基达的帐棚来到是代表自己的黑。嗱，基达呢个地方就系而家嘅科威特，系出名咗佢哋用好深色或者黑色嘅羊毛嚟到系做帐棚而出名。嗱，呢一度可能亦都系有个用字上嘅取巧，因为原文嘅希伯来文基达呢个字嘅发音同埋深色黑色系好接近，所以呢度可能系用字嘅取巧嚟到系代表。一个舒拉密皮肤的这个深色。其实经文不单只是讲到基达的帐棚，亦都有讲到所罗门的幔子。有很多的解经家他们都会说，所罗门的幔子不就是代表黑咯。他们说相信所罗门的幔子都是用黑布来做。其实我相信这里是解错了。其实这里是有个首尾的结构。如果我们大家见到的话，经文开始一章五节说，我虽然黑却是瘦美，这里有两件事 A 和 B， 黑和瘦美。跟着的经文呢，如同基达的帐棚好像所罗门的幔子，又是有 A 和 B。 我们刚才说了，基达的帐棚的确是代表黑，无论是用字上的取巧的发音，又或者是照字面来解释，都是代表黑。但是所罗门的幔子呢，是代表舒拉密的寿眉，不是说他黑。这里也不是说舒拉密已经知道这个牧羊人是所罗门王，但他知道皇帝的帐幕怎样，皇帝的幔子一定是很寿眉，一定是很高贵，所以这里是这样的解释。我们说舒拉密是不认识，不知道这个牧羊人就是所罗门王，原因就在这里第一章七节。他问他的情人，他说你在哪里放羊，我在哪里可以是见到你。这个情人这个字，这个所爱的人，就是用到阿哈这个字。这里不是讲到情欲，这里也不是讲到友爱，所以是见到是用到阿哈这个字。他说我在哪里可以找到你，我很思念你，我想来找你。他说我去到你平时放羊的地方，我找不到你，那里有你的同伴其他的牧羊人在那里，他们以为我是一个蒙面的人。蒙着面的人是什么人？在树旧约就是妓女。如果我们记得的话，在树创世纪的38章讲到是犹大和他玛的故事。他玛是要为了犹大的家来到接待香灯，所以他是扮到好像妓女一样蒙住个面，以致是能够是跟犹大来到是接待香灯。为什么你说犹大不认得自己的媳妇？很简单，因为他是蒙住自己的面，因为他是扮了一个妓女。这里舒拉密说，我去到那里有很多其他的牧羊人，但我都对他们没有兴趣，我只是对你一个专一，我不会去追求其他的牧羊人。这个也很值得我们基督徒来到是思考，我们都有个大牧者，但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去追求其他的牧羊人？我们有没有将耶稣基督放在首位，向他专一？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会说，有，我有的，我将耶稣基督放在首位。等阵在结束的时候，我们会回来看这一点。我相信你的答案会很不同。我们看到这个牧羊人就回答舒拉密在树一章八节的雅歌，他说你应该知道在哪里找到我，你跟住我的羊群就会带领你来到我帐幕的旁边，我就在那里放羊。我们看到在树这个雅歌的一章九节至到二章七节，跟着的经文就是男女主角彼此地倾慕，彼此地赞美对方。这个牧羊人赞美舒拉密，说你好像是法老王车前的骏马一样。亦都是这一节的经文，以致有很多人认为这个舒拉密就是埃及的公主。我上次都跟大家讲过，赞美他的两个面颊，赞美他的头发，赞美他的颈项。弟兄， 你哋有冇试过用马嚟到赞美你哋嘅太太啊？唔好啊，可能你嘅太太以为你闹佢系畜生啊。但系古代嘅人对马嘅价值同而家嘅人系好唔同嘅。嗱，你睇下呢节嘅经文喺《生命记》嘅17:16-17，哦，话君王不可以为自己增添马匹、飞鬓、金银。嗱，当然大家注意到马匹系同埋飞鬓同埋金银摆埋一齐，价值连成系嘛？但系重要嘅部分系你睇下呢个次序，马匹系行先嘅，仲行先过飞鬓。所以在旧约真的有圣经的根据，用马来到是形容自己的太太，比飞鬓比金银是更加重要。在书这个约伯记的39:19-25，约伯亦都告诉我们马是有多少的优点。另外我在这里讲天堂系列都跟大家讲过，马是在树天堂是会有马的动物，因为耶稣基督回来他是会骑着一匹白马来到世上。这里我要提出的经文的文法上是用到单性讲这只马，是用到雌性阴性是形容这匹马，很明显是讲是苏拉密。我们看到这个牧羊人在他的眼里面看出来的苏拉密是完全是完美毫无瑕疵，但是苏拉密就自己见到自己有很多的这个不足的地方。其实是有点像我们基督徒，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在神的眼里面我们怎样是完全圣洁无有瑕疵，就是好像这个哥罗西书的1:22，如今他藉着基督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这里不是说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那个突然间变到圣洁晒，那个变到是完美晒，这里是讲给我们听地位上的圣洁，地位上的完美。其实我们属灵的程度和我们的地位差很远，所以我在说讲以弗所书的时候成日都说，我们是要藉着圣经的教导，将我们属灵的程度和我们的地位越拉越近，越来越似耶稣基督。跟着我们见到苏拉密亦都是回应这个牧羊人对他倾慕，他说王坐席的时候，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1:12，什么叫做王正坐席啊？就是他在树想象着这个牧羊人为自己摆设婚宴，坐在这个筵席的上高。然后跟着的经文在这个雅歌的1:16-17，是讲到他是幻想自将来牧羊人带他入去新房洞房的时候的情形。而在树雅歌的4，就是讲到真真正正这个婚礼的情景是怎样。苏拉密说他自己是将拿达香膏是献给这个牧羊人。拿达香膏是非常之的名贵，出产在喜马拉雅山。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个妓女叫做玛利亚，她就是买了一樽很名贵的香膏，打碎了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为耶稣基督来到高抹他的脚。跟着的经文就说1:13，我以我的良人为一代，抹药常在我的怀中。如果大家记得的话，我这一节经文介绍的时候讲过，有很多寓意的解经家将它曲解了。和合本是很文雅，说是怀中，其实原文是空前在相遇之间，就是说这个苏拉密思念他的情人，他说我渴望你就好像我这一代的末约，永远在我的空前之间。而这节的经文很可惜被那些是寓意的解经家解错了，说相遇就是新旧约，这里是讲两约之间的事，搞到是一头雾水。不单止他是以他的良人为一代的末约，他亦都以他的良人为一棵的凤仙花， 在隱基底的葡萄園中。鳳仙花是什麼？是塞浦路斯的一種的植物，是黃色和白色的花，是很香的。那你說這個隱基底是什麼地方？是在死海的西面，在那裡有很多的山洞。如果大家記得大衛是被這個掃羅追殺的時候，他曾經是在去到那裡躲在那些山洞的裡面。隱基底其實就是沙漠裡面的綠洲，是非常之美麗的一個平原，一個草原的地方。經文所講的葡萄園又代表什麼？我們知道在經文裡面，果子是代表所羅門王或者牧羊人的愛，葡萄園就是代表他們的愛情，好像在雅歌的二章十五節。有很多人就拗曬頭了，說哎呀牧師，你又說不要用寓意預言來到解經，你自己又說代表有代表性質，究竟為什麼？在書這個雅歌裡面的確是有很多的動物植物來都是代表舒拉物和牧羊人的愛，不是代表了 something else 去了第二度，好像新舊約那樣，明白嗎？這個不同的地方，所以這個是有代表性，但是在這個經文的範圍裡面，而不是出了這個經文是講第二些東西，新舊約也好，其他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寓意也好。的確在樹雅歌裡面一共是有21種的植物，有成15種的動物。你說如果每一種都有很奇怪隱蔽的意思，那你就真的可以使到這個雅歌是說一些是從來沒有人想得到的東西，這樣就很糟。所以我相信用字面來解釋雅歌其實是最合適。我們看到彼此的讚美在這個雅歌裡面不斷地來到出現，男女主角無論大小的事情他們都讚美對方，對方為自己所做的事讚美對方的美貌。這個我們很需要學習，中國人是很少讚人的，不喜歡讚人的，就算對方為自己做很多事都覺得都不要去讚他，讚壞了，是吧？其實我們是很需要學習去讚美我們身邊的人。我們看到這個牧羊人又讚美回舒拉物，他是用了兩次讚美他的美貌，跟著他說你的眼睛是好像鴿子一樣。鴿子其實是很長情，我們知道鴿子的夫妻是一生一世是一起，當其中一隻是去世，另外那隻就會變得很傷心。在聖經裡面鴿子都是代表聖潔，所以我們見到神是叫以色列人是將鴿子是獻給自己，而鴿子我們知道被人領養的時候是非常之的順服。當耶穌基督是望著教會，望著他的新娘子，望著我們的時候，他在我們的眼裡面又能不能夠見到我們的聖潔，能不能夠見到我們的服從？這個很值得我們去思考。在樹雅歌的一章十六至到十七節，舒拉密又讚返這個牧羊人，說我的良人啊，你甚美麗可愛，我們以青草為床，以香柏樹為屋的柱，以松樹為梁木。哇，真的很好想像力啊，草地就變成了他們的床，香柏樹的樹幹就變成了什麼？間屋裡面的柱。那些松樹的這個樹枝就變成了什麼？變成了屋裡面的梁木。真的很想像力。他說我們將來的新房就會是好像這樣。原來我們知道所羅門王的宮殿的確是用香柏木來到建造。就在這個時候，舒拉密又覺得自己有不足了。他說我是好像沙倫的玫瑰，他說我是好像谷中的百合花一樣。你說玫瑰有什麼不好啊？現在很多的男仔都是送玫瑰花給太太也好，給女朋友也好，但是這裡所說的玫瑰跟我們想像中的玫瑰很不同。這個是在樹中東，時時會有很多很細小的花， 啊，唔起眼嘅花就系讲呢啲。嗱，如果我哋记得嘅话，喺马太福音嘅六章二十九节系讲到耶稣基督话：你哋点解要为咗着乜嘢嚟到系忧虑？你睇下啲百合花几靓啊！佢哋都根本唔需要忧虑，神照样系照顾佢哋。嗱，点解耶稣基督用百合花？就系咁唔起眼、咁卑贱嘅花，神尚且系照顾，何况你哋？所以我哋见到呢度百合花嘅意思，就系唔起眼比较卑贱啲嘅花。舒拉密话：我就系好似百合花一样，完全唔起眼，唔值得你嚟爱。但系一个牧羊人立刻就截住佢，唔俾佢睇低自己。佢话：如果你系百合花，你四周围嗰啲系荆棘嚟嘅，你系荆棘中嘅百合花。嗱，呢一度同埋我哋中文话出污泥而不染系好相似。嗱，我哋见到舒拉密亦都系回应，佢话呢个牧羊人就好似森林中嘅苹果树。我相信呢度更加好嘅翻译唔系苹果树，系杏树。在中东比较普遍，但是仍然在森林当中你很少会见到有杏树，因为杏树都是人来到栽种，在森林野山的很少很少。这里舒拉密就是说一个牧羊人是他千载难逢的一个情郎，在森林里面一千棵都未必找到一棵杏树这样的意思。他说我坐在他的荫下尝他的果子，觉得甘甜。这个牧羊人是他的保护，是他的私语。刚才说过这个果子是代表这个牧羊人的爱。所以这个舒拉密说，我因爱成病，愿意你是用你的果子，用你的爱来到满足我。雅歌的二章三节，经文二章四节也是讲得很露骨。他说我愿意你带我入去筵宴所，就是这个婚礼的筵席，然后去到洞房，以你的爱表示在我的身上，以爱为旗在我的身上，就是用你的爱表示在我的身上，非常之露骨。所以我们也见到为什么这个犹太人的拉比不准三十岁以下的人来到是读。跟着非常之个罗曼蒂克的这个章节，二章六节说这个牧羊人的左手托住他的头，右手是揽住自己的身体。二章七节，这个舒拉密说这个牧羊人是好像羚羊，好像田野的母鹿。这个就是刚才跟我们所说，这个牧羊人形容舒拉密好像法老车前的马一样，不是我们会得是说的话，但是在当时的人，羚羊啊，这个母鹿啊，是代表那些很温柔善良的动物，是当时的人喜欢是形容对方的这个形容词。去到最后我们见到这个舒拉密是叫那些耶路撒冷的女子，你们不要叫醒这个牧羊人。原文不是不要叫醒，原文是不要去挑动他的感情，意思话你哋唔好咁容易向对方有呢个感情，你哋应该係将自己係留返俾你如意嘅郎君，唔好係咁容易为咗对方嚟到动情。其实我讲完咗第一个部分，我哋如果係留意和合本嘅话，係将成部嘅雅歌係分开六个部分，六个部分。其实第六个部分是一些后转，所以我是将第五个部分和第六个部分加在一起。我一共是会讲经文里面有五个信息，就是跟着和合本这五个部分。一部这样的书怎样来到应用呢？我们首先来看看我们学到些什么。第一就是我们要对性爱是有正确的观念。有很多时候做父母的都会是很严厉教自己的仔女，你们要小心啊，性爱很得人怕的，你们要不要滥交。这些是很啱的，但是很可能我们就很多时候是过了火，过了度，被仔女是有些是误会，认为性爱是不圣洁，是不好的。 嗱，呢个我哋要好小心，因为神系创造圣爱，因为我哋见到神系要我哋新娘众多，神系要夫妻系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喺树呢一个雅歌入边，我哋见到神话俾我哋听，圣爱系圣洁嘅，应该系俾我哋嚟到享受，所以我哋要好小心啊，唔好话过咗龙。而我哋见到喺树雅歌入边多呢个字，就系、是、呢、这个情欲嘅爱重重咁出现啊，呢、这、一个就系带领我哋去到第二点。就是说虽然多这个字情欲的爱在树这个雅歌里面重复出现，但是是讲到是有承诺是有责任的性爱，只要是在树婚姻的范围里面，这样是圣洁的。那我们见到苏拉密是去劝、这些耶路撒冷的女子，他说你们不要这么容易动情 你们要是留回给自己的如意郎君。嗱，呢一个就系喺树雅歌入边其中一个又重复出现嘅一句经文。嗱，仲有第三点啊，除咗我哋对呢个性爱要有正确嘅观念，我哋亦都应该系对自己系有正确嘅评估。嗱，好多时做夫妻或者系谈紧恋爱嘅男女，好多时对自己冇正确嘅评估。好多时都以为自己只是见到自己的强处，见不到自己的弱点。但我们见到苏拉密，他见到自己的弱点就是他很黑，是吧？但他亦都见到自己的强项，他知道自己是秀美。知道自己的强点弱点是很重要。我曾经认识是有一对的夫妻，这对的夫妻现在已经是去了天家，不再不在这个世上。嗱，呢对嘅夫妻喺树1949年系结婚，当时系共产党系占据咗中国大陆，所以好多人喺呢个年代就抢婚，抢住结婚，然后就去台湾啊，去香港啊，唔同嘅地方，佢哋亦都唔例外。男嘅系好有钱，女嘅系好穷。佢哋两个去咗去香港之后，那个丈夫就成日提醒个太太，佢话你好在我咋。如果不是你现在在中国做红卫兵，你在念着毛语录，这个当然是讲60年代70年代，现在中国是很富有，他成日就是有这样的观点，觉得太太是欠了自己一份的人情，所以这一段的婚姻是不是很成功，非常之的失败，主要的原因就是丈夫时时都是觉得太太欠了自己，所以他在这里婚姻以外一次又一次是有婚外情，以致这个的婚姻是非常之的不成功。我们都是要对自己有正确的评估，不要看得自己太高，就是好像、这个丈夫一样，只是见到自己做得好的地方，见不到自己的弱点。还有第四点，就是我们要时时在我们的伴偶面前装备好自己。这个苏拉密他是觉得自己很后悔，哎呀，我没有保养好我的皮肤，以致是我晒到这么黑，但他仍然在他的胸前是挂住一袋的抹药，这个就好像现在的妇女是带香水一样，能够是剔除身体的气味。我们很需要在我们的伴侣的面前装备好自己。很多的太太都说，哎呀，我黄面婆了，还装备什么啊，不去装备。但如果你留意的话，他去街的时候扮得很漂亮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去街被外面的人看就这么漂亮，被自己的老公看就呜呜喂喂这样？这个不应该的。圣经是教我们要在丈夫的面前是装备好自己。还有第五点，我们是需要是用话语来到是彼此赞美对方，就是好像这个经文里面的苏拉密和这个牧羊人。不是说老夫老妻咯，不是说他知道的了。我们要不断地这样来到是赞美，我们用自己的话语讲出来是非常之的不同。我们又看看我们怎样来到是回应。我们见到圣经就是告诉我们听，全个圣经其实都是一部爱情的故事，是神为了自己的独生子来到是找妻子找新娘， 甚至在新約是將他的獨生子是差派來到世上，為這個新娘子來到捨命，就是為我們捨命。我們見到書裡面的所羅門王是離開了王位去到民間，就是好像耶穌基督離開了他天上的王位來到世上為我們捨命。我們見到書裡面的舒拉密嘗到牧羊人的愛，以致是他愛回這個牧羊人。我們呢？我們有沒有愛回耶穌基督？我剛才問過大家，我們有沒有對我們的牧羊人專一？是嗎？不知道大家的答案是怎樣？我們有沒有對牧羊人專一？很多時候我們將我們的名利地位，將我們的仔女甚至孫仔孫女擺得最高，服侍完了才服侍我們的神，其實很不應該。但亦都有人說，不是，我做了神的工作先，我將神放首位。我雖然有十樣東西，但是你想想，如果有一天你的老婆走來跟你說，喂老公啊，你應該覺得很幸福，你應該覺得很 lucky 的了，你應該滿足，你應該開心的了，我十個情人我將你放首位，你幾開心，你幾 lucky 啊，你會怎樣樣啊？點解聖經入面有一部雅歌咁樣嘅書啊，俾我哋見到我哋同神嘅關係，唔係話有十樣嘢將神放喺首位，而係佢係唯一嘅。呢個係好重要。好多時我哋都睇錯咗，我哋都搞錯咗。神愛我哋，當我哋仲係罪人嘅時候，佢差派佢獨生子嚟為我哋死，係我哋仲係罪人嘅時候，我哋應該同佢係有個好親密、好個人嘅關係。不是说生命里面有十样东西将它放在首位，搞错了。我们很多时候回来敬拜，回来上主日学，回来祷告会，好像是施舍给神那样，好啦，我今天去啦，这样。其实不应该，你应该是将它放在首位，是你唯一的。你应该是最重要的事，是你跟神个人的关系，是你跟他亲密的关系。你应该很渴望回来敬拜，很渴望去上主日学，能够学到更多有关神的话语。你应该很希望去祷告会，能够是跟神来到沟通。愿神怜悯，感谢神给我们有雅歌这部书，让我们一起来继续学习入面的教导。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有雅歌这部书，感谢你是帮助我们能够是学到对性爱正确的观念，但是愿意我们都能够是从舒拉密和牧羊人的关系，能够是学习到我们同你一样是有一个个人亲密的关系。不是说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十样东西将你放在首位，而是我们将你是放在唯一的首位的地方，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是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